全面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平壤市群众集会，8月9号在金日成广场举行。参加集会的有金济南同志、崔泰福同志、李秀勇同志等党和国家负责干部，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大，内阁、社会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平壤市机关、工厂、企业的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宣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集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济南同志做了讲话。他说，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指责我国进行洲际弹道火箭试射，这次又盗用联合国的名义炮制了一项制裁决议，这是一种要彻底扼杀我国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前所未有的反人道野蛮罪行，是一种绝对不能容许的特大型国家级恐怖犯罪。这次由最为厚颜无耻的流氓国家美国主导，由一帮没有骨气的卑鄙小人做表决机器来炮制了一项制裁决议，这是为我国跃居主体的核强国、世界军事强国的战略地位感到畏惧的垂死挣扎而已。我们拥有最强的核武器与火箭，是一项正当的自卫措施，其目的在于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确保自主发展的权利。自称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帝国主义者全部动员，乌合之众也没能把我国怎么样，只是炮制出无耻的犯罪文书之类。这一现实明确地证实我们党的并举路线是一面永远保证和平繁荣的旗帜，是一种必胜的武器。敌对势力一直对我国行使正当的权利都予以指责，经数次炮制了联合国制裁决议，但是任何制裁和施压都从未吓倒我们，却只是让我们更加坚定自主的信念，进一步发挥自强力。在美国的强盗行为达到极点的情况下，我们将千百倍地加强正义的力量，来彻底消除一切不义和邪恶的根源，还让世人清楚地看到，若有人阻挡我们前进，就会落到极为凄惨的下场。周边国家竟然把起码的正义和礼仪都抛到九霄云外，给美国当傀儡盲目追随，他们也绝对不能推卸其造成朝鲜半岛局势更为恶化、本地区和平与安全处于危险的责任。我国拥有最强的核武器和洲际弹道火箭，不管美国及其寄生虫多么猖獗，都毫不动摇。讲话人强调，全体军民都要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百战百胜的领导，为反帝反美对抗战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最后胜利努力奋斗。接着有各阶层代表做了讲话，工人阶级代表平壤粮食加工厂厂长朴亨烈在讲话中强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全面反对了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以我国的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为借口所炮制的不法无法的制裁决议，对此以朝鲜全体工人阶级的名义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农业劳动者代表利浦区合作农场经营委员会委员长郑英书在讲话中指出，要铭记粮食就是社会主义，是消灭敌人的枪炮弹，这一点一定获得大丰收，来做到敌人毒辣的制裁封锁活动化为泡影。知识分子代表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系主任金哲浩在讲话中指出，既然美帝国主义者全面禁止我国正常的贸易活动和经济交流等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挑衅，我们知识分子将根据当前局势的要求，做出一个个惊人的很大的科技成绩，来彻底粉碎敌人的制裁铁网。青年代表平壤市青年同盟委员会第一书记文哲在讲话中指出，我们青年勇士要以身作500万颗枪炮弹和500万颗核弹头，来在地球上彻底消除美国这个可憎的国家。之后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